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37集，化醋为蜜。公孙很无奈，他原本以为碰到了个一样聊得来的医痴，现在才发现人家真正的目的是赵普。看现在岳林的样子，刚才不过是想借着跟公孙聊天的机会向赵普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能，如今岳林已经成功引起了赵普的注意，还让赵普明白了他是个可造之才，早就不搭理公孙了。公孙独自喝着茶，觉得有些好笑，一旁赵普余光瞟到他这里也有些想笑。 这书呆真单纯，还真当天底下所有有本事的人都跟他似的，只想着治病救人，不想想前程仕途啊。 岳灵似乎一心想从军，也想做军医，比较有功利心，也比较想往上爬。赵普毕竟是个大官，这种人平时也见了不少，无论他是什么方法上来的，前提是要够能干。不过赵普对岳林的印象并不是太好，如果他刚才是借着和别人聊天的机会展示才能给他看，赵普倒是能接受，只是他利用的是公孙，赵普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太痛快，特别是看到公孙略显落寞和自嘲的神情之后。不过岳林讲起军医和北边的战士，倒是有独到的见解。赵普也有自己的考虑，公孙平时常住开封，而且身体瘦弱，赵家军地处西北，万一有什么事情要这书生跑一趟，怪累，怪叫人心疼的。如果军医里边有一个像岳灵这样的，倒是也省事儿，省得公孙在两头跑了。不过人品怎么样，貌似还有待观察。公孙见那头两人聊得热络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堵得慌，伸手将赵普怀里的小四子抱了过来，给他喂水喝。小四子看了看公孙，又看了看赵普，撅着嘴伸手拽住赵普的袖子。 舅舅，你怎么聊天都不理爹爹，爹爹好闷哦。 得，儿子急了， 影响你爹谈正经事儿。 公孙拍了拍小四子的屁股，小四子仰着脸看公孙，公孙瞄了赵普一眼。 哟，这书呆闹别扭了，不过这次的别扭似乎和以往不同啊，怎么带着一股的醋劲儿，爽啊。 岳林看了看公孙，突然问他， 公孙先生医术盖世，为何不做赵家军的军医，而只留在开封府做个师爷呢？ 公孙张了张嘴，似乎在想怎么回答，倒是一旁赵普开口答了。 其实到哪儿都一样，这书呆公孙跟我也不见外，哪儿出了事儿他都管着。 公孙看了赵普一眼，小四子笑眯眯的点了点头。 是啊，爹爹和舅舅是一家人。 公孙尴尬地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头一回觉得赵普嘴里说出来那句书呆不是那么不顺耳了。岳林也在琢磨那书呆两个字儿，从赵普嘴里说出来，莫名带着那么一股子纵容的味道，叫个书呆原本是骂人的话，听起来却像是在叫个昵称。公孙伸手拿着酒壶给赵普倒了杯酒，觉得自己过于小气了，赵普是元帅，应该公私分明。 岳兄是难得的人才，你若是军中真缺人，不妨考虑一下。 赵普略带惊讶地看着公孙，微微地挑了挑嘴角。赵普平时虽然有那么点大英雄脾气，不拘小节，但也是个细心的人。岳灵利用公孙，公孙不开心这一点，赵普自然明白，但是最终公孙还是让他考虑一下，别错过人才，这让赵普很欣赏。 赵普不喜欢书生的一大理由，除了书生体弱多病之外，还有就是书生善妒心眼小，斤斤计较，但是公孙不然，君子坦荡荡。赵普伸手轻轻捏了捏公孙的下巴，暧昧地眨着眼， 都听你的。 公孙瞬间脸和耳朵绯红，尴尬地搂着小四子，不过可没骂赵普，倒觉得这话挺顺耳的。月灵这会儿也明白了，原来公孙和赵普是这么亲密的关系，看来他没什么希望喽。公孙和赵普莫名都心情好了起来，小四子心情更好，于是这三人又有功夫兴致勃勃地看一看别人的热闹了。小四子剥了个花生想给萧良吃，转过脸却见萧良正瞄着林业火他们那桌呢。那位薛逸云一口一句邹大哥，叫得可亲切了。林业火在一旁剥荔枝，剥了荔枝壳又剥荔枝肉，一桌子红红白白的，最后荔枝糊都捏扁了。萧良看得直摇头。这时一个丫鬟端着新鲜的荔枝和茶水上来，看到林业火眼前一堆荔枝肉吓了一跳。 这我怎么吃荔枝的？这不是浪费吗？ 林业火感觉有人站在身边，抬头瞄了一眼，也怪林业火那张脸长得过分好看了。丫鬟跟他打了个照面，手一抖，茶壶里的水洒了林业火一身，茶水虽不说滚烫，那也是热的，林业火细皮嫩肉的被烫得一蹦。 啊，对不起公子。 丫鬟边说边拿着帕子给林业火擦。 真晦气。 那丫鬟红着脸隔着礼衣帮林业火擦脖子和肩膀，林业火甩着手上的水。 公子要不要去换件衣服？ 林业火觉得湿漉漉的也不得劲儿，就点头。姑娘给林业火带路，要去帮他换衣服。林业火站起来跟着他往外走。 不理那哑巴也不见为敬。 想到这里，林业火回头还去抢了邹良手里的小狗，跟着丫鬟换衣服去了。邹良本来和薛逸云正聊着呢，他刚才也看到林业火揪荔枝了，于是坏心眼也上来了，跟薛逸云聊得更热络，不过这会儿聊不下去了。邹良看着林业火跟着几个女人往外走，莫名就觉得有些不妥。这时就听后头萧良悠悠来了一句， 哎呀，林火气不会被女人吃豆腐吧？以前好些丫头喜欢把茶水倒他身上，然后借机帮他换衣服到处摸。 咔嚓一声，薛逸云一愣，就见邹良手里的杯子被捏碎了。薛逸云惊讶地看着邹良， 我去方便一下。 说完邹良赶忙站起来跑出去了。萧良瞄了追出去的邹良一眼，叹气摇头。这时有人送了个荔枝到他嘴边，萧良抬头一看，是小四子。小四子正对他笑呢。萧良啊呜一口嚼啊嚼，不禁赞叹， 这荔枝和景儿好像啊，又软又甜又新鲜，一点都不闹心的，还是景儿最好。 薛逸云见邹良走了，只好回到桌边跟月灵坐在一起喝茶。于是两桌人都闲下来了，众人的焦点又回到了展昭那一桌，此时那一桌也是暗流涌动。展昭刚拿起一个荔枝，孟青已经剥好了一个送到他嘴边，展昭笑了笑给他看自己手里拿的那个，示意他自己剥好了。孟青只好自己吃了，还笑话他见外。这时那个丫鬟回来了，又端上一盘荔枝。 哎，林兄衣服换好了？ 没，不过邹将军说他帮他换就可以了，打发我们回来了。 孟青点了点头，这时就看到白玉堂拖着脸喝茶，也不吃荔枝。 啊，白兄也尝尝这新鲜的荔枝。 白玉堂可是没动手，就淡淡点了个头。 白玉堂最懒，若不是陪着展昭，他基本光喝酒少吃饭，零嘴水果更是碰都不碰，且荔枝的汁沾在手上黏糊糊的，他才不要。以往都是展昭在吃的时候顺手塞几颗给他。展昭刚想顺说给他剥一颗，这荔枝是不错，不料孟青突然开口： 孟瑶啊，伺候白公子吃荔枝。 徐孟瑶闻言就袅袅婷婷地走过来了，毕竟是孟方圆的头牌，伺候些风雅的公子吃个水果抚个琴的，那是最拿手的。徐孟瑶坐在白玉堂身边，拨出一颗荔枝来，小心翼翼送到他嘴边，再一次赞叹他服侍了那么多男人，头一次碰上个好看成这样的。白玉堂不止好看，还有一股子慵懒的贵气，但是却没半分的脂粉气，这种长相该是最讨女人欢喜的类型了。 刚才他说有心上人了，不知道是谁那么幸运可以得到这位公子的垂青怜爱。 正想着，就见白玉堂修长的手指优雅地抬起，隔着袖子推开徐梦瑶的手，那意思不吃。 白公子不爱吃荔枝吗？ 白玉堂看了看他一眼，看得徐梦瑶双颊绯红。 白白好少被人叫白公子哦。 那叫什么？ 都叫白五爷。 五爷？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这的确比白公子听得顺耳不少。 五爷不吃荔枝，要不要试试葡萄？ 我不吃别人手里的东西。 话没说完，展昭往他嘴里塞了颗荔枝，然后跟徐梦瑶解释： 别搭理他，这耗子可讲究了，别人手里的不吃，别人碗里的也不吃，别人筷子碰过的他也不吃。 因为我心上人是个醋坛子，我吃别人给的东西他要吃醋的。 白玉堂嚼着荔枝看着展昭，展昭尴尬了，又给他塞了个荔枝。 看今赌上你这张嘴， 不吃别人手里的东西，那展昭不是别人吗？ 对了，徐姑娘。 展昭可算逮着机会说正经事儿了，心说赶快问完了赶紧撤，以免夜长梦多。 我想问问汪林春的事情。 展昭还没来得及开口，突然就听院子里传来一声惨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